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369章下。胡须佬已经被拖咗落水啦，不过由于佢喺度极力咁挣扎，一时之间未拖得好深。如果再迟一啲嘅话，肯定就冇得救㗎喇。就喺呢阵时，哑巴乒乓咁跳入水入边，向住嗰样嘢游过去。喺水里边，终归呢就唔及得喺岸上就手。我担心哑巴亦都会唔掂啊，所以跟住我亦都跳咗入水入边帮忙。另外一边，吕叔亦都拎住把刀入水，三个人呢就呈现一个三角形咁嘅阵势，向住胡须佬就游过去。那个死人好似有智慧咁嘅，见到我哋逼近，佢嘅力度突然间加大，一下子就将个胡须佬扯得更加深。水下边嘅光线就好暗淡，手电筒嘅光芒更加系微弱，几乎就已经睇唔到胡须佬啦。我顶，我闹咗一句，深吸一啖气就潜入水入边，向下就游去。由于我哋而家落水又太匆忙，冇带到咩水底照明设备，而家就靠主要嘅光源系岸边嗰啲人打嚟嘅余光。光喺水下边就落得唔系好深，一旦嗰个死人将个胡须佬拉到入去深处嘅话，我哋喺呢个幽黑嘅水底，边度仲能够睇到佢嘅位置啊？到时候就真系迟啊！对于哑巴呢个人，由于已经死咗三个人。即使佢个心再冷酷啊，但系对于仲活住嘅大胡须嚟讲，呢一次就真系好积极。等我亦都意识得到，佢系一个十分理智嘅人，唔做冇意义嘅事，唔用冇意义嘅感情。如果要形容嘅话，我觉得哑巴呢个人就好似一台精密嘅运算机器，冷静嘅分析利弊，冷静咁处理一切事情。唯独缺少嘅就系属于人类嘅感情，除咗佢所表现出嚟嘅高傲，以及偶尔露出嚟嘅讥讽同埋把衰口，好多其他人应该有嘅情绪都几乎唔会存在于喺佢嘅身上边。哑巴就游喺最前边，所以咧就先我一步潜咗落去。由于胡须佬喺度奋力挣扎，呢阵时嗰个死人嘅速度亦都开始有啲减慢咗。在暗淡的余光入边，我可以睇到哑巴仍然系靠近紧嗰个大胡须。就喺呢阵间，我个膊头上边忽然之间多咗一只手，一只人手。我觉得唔妥啦，哑巴同埋吕叔都喺我前边，咁我后边又系边个呢？我猛然一回头，喺朦胧嘅水底下边睇到咗一块熟悉嘅面，系豆腐。佢就谷埋抛腮，揈住自己只手。我定眼一睇，原来佢手里边就攞咗一个水下嘅照明灯，睇嚟佢系同我哋送设备嚟嘅。跟住豆腐就将个探灯打开，呢样嘢嘅功率好劲嘅，强力嘅光速向下边一射，灰暗不清嘅水底即时咧就被啲黄光笼罩住，更加系一片嘅通透。嗰个死人嘅真面目亦都彻底咁暴露咗喺我哋嘅视线当中。我一睇，即时啊大惊，呢、这个死人唔系其他人，系失踪咗嘅无牙，就系同我哋之前所见嘅嗰个死人嘅头差唔多。佢块面就好似俾啲咩嘢咬过咁，隆隆氹氹一笪一笪，佢哋眼珠亦都少咗一只，面目全非。如果佢唔系嗰一身嘅衣服，根本上就认佢唔出嚟。呢阵时，哑巴同埋吕叔已经一左一右快速咁夹击到无牙嘅身边，收起刀落。无牙佢捻住大胡须嘅嗰两只手，即时就被斩断咗。胡须佬嘅反应亦都够快，嗱嗱声向上游浮出水面啊，换气啦。佢就已经冇危险啦。呢阵时嘅我亦都冇再关注佢，只系仔细咁睇一睇水里边嘅无牙。佢而家算系乜嘢呢？水鬼？佢点解会变成咁嘅呢？佢系俾乜嘢嘢害成咁呢？呢阵时嘅无牙已经冇咗两只手，成个人即时向后吞，向住水下边沉落去。佢咁一吞，我即刻就发现喺佢啰柚嗰度有一条嘢。 嗰样嘢好细咁喺个水里边咧，就唔仔细系好难睇到嘅。由于豆腐就企喺我嘅旁边，佢强力嘅探灯啊照射喺我呢个角度打过去，所以水底嘅一切就非常之清晰。想必然啊，哑巴同埋女叔都冇发现到啊。嗰样嘢啊，约莫比个手指仲要细一半，就好似一条细细嘅虫仔咁，扎咗喺无牙嘅身体里边。另外一头咧就淹没咗喺深水入边，亦都唔知道究竟有几长。我心谂弊啦，呢样嘢睇住啊鬼咁诡异，肯定系有啲古怪。于是我即刻同阿哑巴女叔啊打咗个手势，示意佢哋快啲散开，唔好离阿无牙嘅尸体太近。但系我仲系迟咗一步啊！嗰样嘢突然之间从阿无牙嘅身体里面抽咗出嚟，眼睇住无牙嘅下身，瞬间就涌出一阵绿色嘅液体，喺温泉当中就一散而开。而呢阵时无牙嘅尸体就好似漏咗气嘅皮球咁，迅速就干凹咗落去。一瞬之间嘅功夫，即刻就变成咗一张漂浮喺水面嘅人皮。呢一幕真系嚟得太突然啦！哑巴同埋女叔都冇料到，嗰一阵嘅绿水喷出，大家都防备不切，被佢罩喺入边，一时模糊咗视线。而我却清楚咁睇到嗰一条好似虫咁嘅嘢，猛然之间就向住嗰一团绿水包住嘅人啊，吉过去。我而家都唔理得咁多啊，亦都唔理如果俾呢样嘢缠住咗会有咩后果，只系经验话我知呢个系一个极其危险嘅信号，所以我就拿住个匕首系咁啊游过去。但系我嘅速度啊，梗系赶唔上佢啊！未等我靠近，睇到个绿液当中出现咗一丝嘅红色血液，八成八可能系哑巴或者女叔受咗伤啦。不过佢哋两个人嘅反应亦都算快，血迹出现嘅一瞬间，佢哋就一左一右咁向后啊吞，摆脱咗嗰一片绿色液体所笼罩嘅区域。我发现女叔一只手就揞住自己嘅胸口，眉头紧皱，睇个样子，求先受伤嘅系佢。而嗰样嘢又是伸咗出嚟啦，向住离佢最近嘅哑巴而去，喺水里边伸手自然降低咗好多。哑巴就只能够挥住把刀喺度抵挡，一下子就斩断咗一橛。点知道被斩断嘅嗰一橛竟然冇死，反而喺个水里边活咗过嚟。趁住哑巴对住主体嘅时候，猛然之间向住哑巴嘅膊头而去，瞬间哑巴嘅膊头就飙咗啲血出嚟。嗰样嘢竟然直接就捐咗入人嘅身体入边。呢隻嘢好似嗰啲奇喇马王咁样样可以再生啊！我一惊，同时一口气亦都到底啦。而喺而家，哑巴发觉用把刀斩就唔等使啊，只能够就等嗰样嘢袭过嚟嘅时候伸手就去挡。女叔啊，对我同阿豆腐打咗个手势，示意我哋快啲走佬啊！打完手势之后，佢自己亦都开始向上游。呢阵时我睇见哑巴突然之间双手啊捻住嗰样嘢，跟住迅速啊打咗个捻。嗰样嘢咧就应该系靠速度，所以佢可以吉入人嘅身体里边。但系呢阵时哑巴忽然间嚟嘅咁嘅一招，嗰样嘢即时就失去咗战斗力，向住哑巴嘅身咧就撞咗两下，冇效果之后就向水底啊缩翻去。哑巴呢阵时先跟住向上游。我哋扑出咗水面，嘻嘻哈哈咁换完气之后，亦都唔敢停留啊！嗱嗱声就向岸边游过去。嗰、那个好似条虫一样嘅嘢就好诡秘，而且非常之唔容易察觉嘅。如果唔系豆腐机警见我哋游得远冇光源，主动咁送嚟咗呢个水底探照灯嘅话，我哋三个可能都要死得唔明白。我諗到嗰一截捐咗入哑巴体内嘅嘢，一时之间嘅心头啊砰砰声系咁跳。上咗岸之后，哑巴嘅身形向前咁一扑，然之后就单膝跪咗喺个地上边，上身就摇摇岌岌，好似就快要晕低咁。豆腐就惊啦，即刻就踎低个身，将个人扶住。呢阵时天寒地冻，一上岸俾啲寒风一吹，哇，冻到系咁嘀嘀震。我嗱嗱声着上衫，将个外套就同阿哑巴冚上，叫阿豆腐亦都快啲着翻衫，唔好喺个雪地里边感冒。 睇到好似唔係好妥嘅女医生蒙蒙，佢而家即刻就上前嚟问： 嘿，吴老板，出咗咩事啊？ 哑巴嘅面色系好奇怪，佢一向冷漠嘅，正常嘅眼神系只有三种，一种就系高傲，第二种就系嘲讽，第三种就系面无表情。但系而家佢嘅神情系有啲微微嘅感觉喎。点形容呢？就好似急屎便秘咁啦。蒙蒙啊问完，佢又吐出咗两个字：膊头。我即刻就将佢身上边嗰件衫啊扯咗落嚟，准备啊将佢膊头嗰啲伤咧就指俾蒙蒙睇。点知道当我将佢件衫一剥落嚟嘅时候，我不由得亦都呆住咗，因为嗰个皮肤显然已经光滑如初。吓，呢个咩回事呢？我再去睇住企喺旁边嘅女叔，佢嘅神情亦都差唔多，好似忍受住某一种隐晦嘅痛苦，而佢喺呢一阵间亦只系披住外套，胸口之前出血嘅地方亦都同样光滑无比。点解会咁嘅？蒙蒙见我指住哑巴光滑嘅膊头，不由得向我投嚟疑惑嘅目光，于是我就将水里边嘅事情讲咗一次。蒙蒙亦都吃晒惊咁讲：吓，咁样讲，嗰样嘢捐咗入个吴先生嘅身体入边啦。佢讲嘢咧一向就唔客气嘅，唯独对阿哑巴就好尊重，显然系唔敢冒犯。佢话音刚落，哑巴突然间揞住自己只脚，大家先系一窒，以为佢只脚亦都受咗伤啦。蒙蒙就叫佢松开只手嚟睇一睇，哑巴拧咗一拧头，一手揞住只脚，一手就向我伸过嚟。我哋有啲不明所以，喺呢种情况底下，到亦都冇同佢有作对嘅意思。我就问：诶，你想要乜嘢啊？哑巴死死咁揞住只脚讲：你把刀，飞刀。我攞咗把飞刀俾佢，哑巴单手啊将佢捻喺个手入边，跟住佢就将把飞刀嘅刀尖向下对准自己揞住个位置，慢慢咁切落去。我望住佢嘅自己嘅眼皮跳咗一下。盯住佢流血只脚同埋面无表情，但係就飙晒冷汗嗰块面，下意识咁吞咗啖口水。呢阵屎豆腐着好晒衫出嚟，一见到呢个情形，佢大叫：哇，我顶呀，你唔好自残呀。正打算佢要扑过去嘅时候，女叔呀麻喇声搵只手呀阻止住佢，声音呀带住一种诡异咁讲：唔好喐佢。睇住哑巴嘅举动，我而家先知道佢点解要用我嘅飞刀。睇嚟佢真係攞嚟割自己嘅。呢几把飞刀呢都係爷爷留低嘅，冇掂过毒，亦都唔知道使用乜嘢嚟锻造嘅。嗰、那个刀锋呢就好纤薄，好似张纸咁坚硬异常，比起而家用嘅手术刀啊更加厉害。而家只见哑巴就一路落刀，一路呢就将隻手向下咁掠，周围嘅人就屏气呼吸，凌晨咁睇住呢一幕。虽然唔知道点解，但係呢就冇人敢打断。就係喺嗰一条伤口几乎达到五厘米嘅时候，哑巴把刀忽然之间一挑，一个嘢就俾佢从佢嘅皮肉嗰度挑咗出嚟，係咁出力就掉到咗喺一边仲係喺度升起嘅篝火上边。我定眼一睇，也不由得吃惊。佢跳出嚟嘅，显然就系头先捐咗入佢膊头里边嘅嘢。嗰样嘢被掉咗喺个火上边，发出咗滋滋两声嘅烤肉声，好快就烧到冇咗啦。哑巴呢阵时先松开手，将把飞刀就还翻俾我，并且同阿蒙蒙啊打咗个手势，冷冷咁讲：包扎